Flex 吧。 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咱们要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体坛夜话，我是林苑。 各位亲爱的家人，晚上好。今天各位感觉到冷了吗？ 确实冷， 拔凉拔凉的呀。 但是呢不一定心情就是这样，因为今天毕竟是周末嘛，很多人虽然在下班路上已经感受到了这份寒冷，但是想到有温暖的家等着自己，有一个温暖的周末等着自己的时候，可能心情也会比较的明媚。 哎，是。而有的朋友也对比了，说哎呀，这CBA 的这些参赛队员们和教练员们去长春了，长春据说零下22度啊， 对 啊，跟人家一比，咱这还不算冷呢，是吧？ 没错，今天好多人关注了我们全国很多地方的低温的情况，这时候也想到了昨天出征的北京首钢男篮，要从北京到更北的地方去，要从冬天的北京到温度更低的冬天的长春去，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的就是在东北过冬的体验。 是。这边燕林说了，据说东北每年都把舌头什么粘在铁栏杆上的，那估计都是之前没来过东北的朋友，说我就不信我试一试能把我舌头粘上吗？就真粘上了。 就是好像每一个第一次在东北过冬的人都会听到别人这么逗他，说哎，你这儿怎么能证明冷？不信你就把舌头伸出来搁到这个铁栏杆上，你看看能不能粘上。但是我至今没有见过谁真的去尝试体验过。 是，或者说下楼买瓶水，哎，回来变成冰水了。你看， 只听过说在这个季节东北一般喝啤酒，说是要常温的还是冰镇的，哪个更凉？实际上是常温的要更凉，是吧？ 没错。还有说这个东北是长春啊，都可以说，哎呀，一会儿给我吃个冰棍，我暖和暖和吧，因为冰棍顶多0度，外边零下22度呢。 对，在东北过冬的体验，我们可能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经历。我自己在东北的黑龙江、吉林和辽宁都感受过冬天，因为原来跑冬季项目嘛， 那你 都感受过冬天， 挺全乎待的。 确实就是你说的这种，在哈尔滨的这个中央大街上买一根马蒂尔冰棍啊，暖和暖和的感觉，在冬天要吃一根冰棍。 哎，没错，尤其我小时候我是这个东北沈阳长大的嘛，以前更冷，-35度呢，现在还是稍微暖和一些的。 我也是到沈阳去有一次过冬天的时候，第一次听说补了这样的一个知识，说空调的室外机在-15度以下的温度就工作起来比较费劲，就必须靠暖气取暖的地方才能够保障温度。 是啊，咱们之所以说这么多关于冬天冷的事儿，还有东北冬天的事儿，其实都跟 CBA 的球队有关系。 对，说一说球队， 都在长春呢。现在 到底球队这个冬天要怎么在长春过？那说到 CBA， 说到北京首钢男篮，我们就必须请来了我们的篮球评论员宋翔老师来到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介绍一下球队的情况。 是，宋翔来自北京青年报。 林老师， 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宋翔。 大家好，大家好。 在东北过没过过冬呢？ 过过，但是呢，就不没有像这么这种严寒的这种时刻。但是其实刚才两位主持人也说过，这个去东北是这个舔，这舌头舔一下这个铁栅子。我今天还真的看了一个社会新闻，说一小伙子不信，说非得尝试一下，结果这舌头还真的 真尝试，真有人这么干啊！ 对对对，然后确实还是挺那个冷的。 没事没事，东北人都是活雷锋，肯定旁边有这大爷大妈说：“哎，赶紧给你拿这个热水给你浇一下，温水浇一浇。”是， 想一想就太痛苦了，这个已经瞬间就会麻木上。 对， 而且队员们刚开始会就是很不适应吗？ 看哪些队员，你要比较吉林、辽宁队，我觉得肯定这个习以为常了，对吧？你像广东队这样的球队，那肯定不适应。而且，其实说到这儿啊，其实我也问了，就是这个北控啊，跟这个首钢，因为他们那天呢是同一天出征去长春，而且呢还同一个航班啊，非常的巧。然后呢是这样，就是有一些球迷在机场，然后那个非常热情，给这些球员送礼物。 我说两个吧，那个一个是书豪，一书豪呢送有的球迷是送了苹果，因为知道书豪这个，因为今天嘛，今天也是要这个吃平安果的，所以也送了个苹果，这个我觉得还可以。另外一个就是北控队的六三宁， 嗯， 有的球迷呢，这个给六三宁呢就是送了点什么暖宝宝啊， 哎， 甚至还有这个什么热水袋呀，啊，这个反正， 哎，贴心， 反正他跟我说的时候，我还说，我说你还真挺棒的，说你说你这个打第一个赛季啊，打了这个13场比赛， 嗯， 这个就有粉丝了，我觉得还挺令我诧异的。他说确实他这个球迷非常热情，虽然说他呢并不怎么能用得到，但是呢这个还真的是很感谢球迷啊，确实球迷，因为你知道现疫情期间嘛，其实我觉得很多的球迷现在接机啊送机啊并不如以前那么多，但是有一批忠实的球迷，他们会也是神通广大啊，这个都知道这个球员的去哪儿哪儿的这个航班号，然后呢去机场送机，我觉得确实反映出他们的这个对于球队的忠诚的这种程度。嗯， 对，我们这边的球迷很忠诚，然后这场比赛北京首钢对辽宁开始卖球票，有观众到现场，从球迷的热情买票的热情上也反映出大家现在很期待能够看球。 对，确实是，这个报道呢其实是我昨天写的，其实当时是一个非常偶然的一个情况，就是昨天下午的时候，我看朋友圈，因为呢我的朋友圈呢有很多的这都是客队的一些比如新闻官呀，或者一些这个球队的管理层， 嗯， 是吉林队的一个新闻官啊，叫王鹏， 嗯， 他就晒了张图，说这个球票呢这个四个档位秒没，然后呢我就问我说这个王鹏老师，我说这个咱们这个长春市体育馆能容纳多少人，他说是4300人， 嗯， 我说这场比赛卖多少票呢，1300张票，他说呢，我说这个多久啊？就那个票就没了。他说1分钟， 嗯， 1分钟之内全部1300张票全部卖空。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这个确实，球迷的热情空前的高涨。 嗯， 而且呢，确实就是 CBA 公司也是在，因为第二阶段嘛，可以逐步的去开放这个部分的场次的卖票， 嗯， 所以呢，他们也是根据防疫要求啊，按照一定比例去售票，所以这样的这种政策啊，可以反映出，我们其实也是特别的希望球迷能够来到现场来去看球，为主队、为他们心仪的球员去加油。嗯 嗯，确实，我们知道这一阶段放开球迷部分球迷进场之后呢， 嗯， 像吉林队的比赛的门票是有发售的，然后辽宁队的大多数的比赛， 嗯， 是吧，也是可以有观众进场的，那也是考虑到当地球迷的这样的需求。那我们北京首钢队包括北控队什么的其他的这些球队靠什么来吸收大家，尤其是在没有吉林队和辽宁队比赛的时候，这些球迷是不是还能保持这种热情度？ 我觉得应该会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有林书豪这样的我觉得顶级外援，我觉得书豪的人气其实真的非同一般。我记得因为书豪在2019至2020赛季的时候打过 CBA， 当时打了一个赛季， 嗯， 有一次采访他说了一个非常疯狂的一个事情，他令他印象非常的深刻。他说有一次他去客场，然后呢他呢原本是想在酒店去休息一下，但是后来呢他就改变了一下主意，然后去一个商场去稍微去逛逛街， 嗯， 然后他非常诧异的是在那商场的门口有球迷在等待，然后他说你怎么知道我在这个时刻去 我明明临时起意， 啊，对，我是临时起意的他说哎呦，他说真的太疯狂了。他还举了另外一个球迷追星的一个事情，就是他去客场，球队呢经常呢会原定，比如说书豪啊，住这个房间，但是到了那个酒店之后会临时调这个房间， 嗯， 但是呢还是有一些球迷会知道，或者说会这个怎么着，就是会就是非常的令这些球员无法想象的一些方式去得到他们的信息， 啊， 真的是太神通广大了。 难道还真有球迷故意买书豪隔壁的房间吗？ 那不会， 那应该球队这层都是球队， 对 是吧？ 对对对， 是， 但是会打房间的电话，嗯，是吗？ 反正会想尽一切的方式去打听球迷的一些信息，而且有的其实球迷跟球员的关系也非常好，有些确实是，而且呢就是会有一些这种微信的往来呀，或者说一些信息的这种沟通，我觉得也是神通广大吧，我觉得是这样。 神通广大， 嗯，是啊，尤其书豪前一段时间我看采访说想吃东北的烧烤啊，这次应该这几天 不知道能不能尝到啊，但是东北的这个冷他肯定已经尝到了，但是还好体育场里边是非常温暖的， 对， 暖气非常给力， 很给力的这个暖气， 哎，没错，烧的暖气，东北暖气烧的非常好的，很给力，是，当然咱们在聊到说，跟辽宁队这场比赛的时候，有朋友就说了，哎呀，首钢队这个，外援方面啊也是回来了啊，包括这主力队员也回来了。球队似乎都已经是到了一个全心全影的这个地步了，而辽宁队这边也是补强了，这包括外援啊，这霍兰德也到了，等等等等的，相当厉害了。这第一阶段排名第一，今天有球迷就说了，这首钢队还是有实力跟辽宁队掰掰手腕的。我看到好多朋友发这样的消息，认为是五五开的，有这种人。 对， 宋翔，你认为是几几开？ 我觉得也是五五开吧，因为你知道，就是过去的四十天之内，其实之前连线咱们也说过，就是辽宁队有四名主力去打了这个中南的集训啊，以及这个世界杯的一个预选赛，所以呢，他们又隔离时间非常长。那22号的时候，其实他们才从清远来到了，就是各自回到了各自的这个母队，或者直接去的赛区跟球队会合。辽宁队这四名球员，包括大韩，包括赵继伟、郭艾伦，还有郑林，是直接到赛区跟球队去会合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他们跟球队磨合的时间只有一天。虽然这个磨合，其实可能球迷说也谈不上，因为这些球员跟球队是打这么多年，但是他们跟莫兰德之间的这种融入磨合，我觉得是几乎为零的。那大家都知道，在第二阶段的时候，很多的这个球队，绝大多数的球队都有外援。那辽宁队引入了莫兰德，确实在内线上啊，非常的一个充沛，或者实力进一步的提升。但是你内外之间如何去配合，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因素。但这方面，北京首钢队就有优势了，因为呢，我们的两个外援，树豪不用说啊，这个第一阶段就已经归队了。那吉普森呢，也是在这个间歇期的时候啊，来到球队跟球队会合。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尤其球队的完整性，或者说在这个间歇期的训练的这个质量上，我觉得明显的首钢队要强于对手。这个呢，在一定程度上其实可以弥补或者抵消掉实力的一些差距。那另外呢，就是这个休赛期四十天，这停了这么长时间，队员们从训练状态来到比赛当中的状态，确实会有很多的这种差异性，或者说一个适应的一个时间。那第一场比赛对于辽宁队，对于北京首钢队而言都不好打，那就看谁的可能临场的这种调能力更强一些，可能会占据上风。所以从目前来看，纸面上辽宁队当然优于北京首钢队，但是从其他的方面，我们仍然还有很多的这种优势，或者说一些能够抵消之前实力的一些差距的东西。所以五五开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比较正常，或者说他更多球迷的一个认同的观点吧，我觉得是。嗯， 这不光是大家认同的，也其实也是我们期待的一个方向。 对 吧？一下改了赛区之后，又这场比赛开始售票，很多人都觉得，怎么说，从位置上来说，辽宁队的球迷应该也比首钢队的球迷离着比赛场地更近一些。 对， 但是大家也说了，刚才包括宋老师也介绍了，像林树豪的影响力，包括咱们还有刘晓宇呢。好，今天我还看朋友圈当中还有人写说，我这是长春十一高，然后说我们学校现在的那个体育馆里面还有他的大照片，巨帅的大照片，明星球员这保留了这么多年。那在这一点上，可能都会对于北京首钢队在这个赛区当中比赛的现场的气氛有些保证。 对，确实是，就人气。而且呢，其实舒豪跟郭艾伦这个关系非常好，因为我记得舒豪在第一年加入首钢队的时候，第一天啊，他正式首钢队正式引入舒豪的时候，开了一个新发布会，那个规模很宏大。在当时呢，正赶上其实中国男篮兵败世界杯，然后呢，郭艾伦的表现呢也一般。有的记者就说这个舒豪，这郭艾伦是你的好朋友，你怎么看待他的这种表现，或者说低迷的表现？舒豪呢，当时呢力挺郭艾伦，说每个球员有高潮跟低谷，那你不能通过一场比赛或者通过一个赛事来评判这个球员的好与坏。那他始终相信或者站在郭艾伦这边，他觉得郭艾伦能够尽快的恢复他很好的状态。我觉得这样的这种情谊，我觉得是非同一般的。而这次呢，这周一的时候啊，这个公开课的时候，其实我也问到了我说舒豪，我说 我说再次跟郭艾伦碰面，你有什么样的这种不同的一些心情吗？他说其实每次跟这样的好朋友去同场竞技的时候其实都是很开心，因为我们知道书豪经历了很多事情，包括新冠，包括一个体能的恢复啊、体重的下降等等等等等等，他能够回到球场是非常开心的事情，并且他能够重新回到 CBA 也是更令他感到开心的事情。他说我现在不认为打每场比赛都是一个理所应当的事情，就是他会珍惜，更加珍惜每场比赛，并且享受每一刻在球场的感觉。我觉得这个呢可能是我们可能很多球员或者说没有书豪经历这样的球员可能无法去体会的，就是当你从一个很低谷或者说很多困难的当中逐渐恢复过来的时候，你可能会更加珍惜在球场上的日子。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是，既然宋翔提到了艾伦，就是说说郭艾伦吧。郭艾伦这个赛季啊，好多球迷都看出来说他这个中远距离投篮比以前更稳了，说明私底下没小下功夫啊。郭艾伦的确他就是个球痴，就打篮球这是钻进去了。 对， 在这一点上想让宋翔点评点评，就是说首钢队明天在防守端怎么样防住郭艾伦啊。另外郭艾伦这赛季的这个进步宋翔是不是也是有所了解的呀？ 其实你说的郭艾伦啊，就是其实我记得有一次在节目当中我说过，就是曾经供鲁明指导曾经评价了郭艾伦。其实供鲁明指导我们知道曾经带领中国男篮在那个长沙亚锦赛的时候其实是夺冠了，当时中国男篮也是处于一个低谷啊，但是呢公帅啊把这支球队给重新的提了上去。其实在那次的这个亚洲杯这个亚锦赛，当时叫亚锦赛的时候，说之前郭艾伦其实发生了一些事情，其实跟龚鲁明冲撞其实还是很大，但是龚鲁明在事后评价郭艾伦的时候他用了一个球痴，就是郭艾伦对于篮球的痴迷的程度啊非同一般。而且据我的通过一些这个其他的人熟悉辽宁队 的一些无论是同行啊还是一些队内的人士，其实他们也说郭艾伦平时的训练以及他的这种投入是非常高的。那如何防守呢？其实呢我觉得在 CBA 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难题，我觉得并不仅仅是守光队但是呢守光队又是一个以这个防守见长的一个球员，防守赢球的球员。我觉得对于郭艾伦呢其实肯定是要这个来包夹，或者说在这个他没接球之前就要对他进行这种牛皮糖式的这种防守。我觉得这个呢是我们在赛前能够想到的，但是有没有在临场的时候通过一些这种防守的变化去更加好的限制住他，我觉得肯定会有。这个呢可能是更高的这种篮球智慧的一个体现，但是呢肯定啊防守郭艾伦我觉得一个重中之重吧，但是这个任务也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可能我们的后卫刘晓宇啊，包括比如说吉布森，包括书豪，我觉得书豪，因为书豪跟吉布森在亚尼斯的战术体系当中，他们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防守。我记得书豪，周一的这个公开课上最后一句话，其实令我印象非常深刻。当有记者说，你跟吉布森在不同的时间段出现在场的时候，你们如何更好的帮助球队？书豪这么回答的，他说不论是我上场还是吉布森出战的话，我都相信是有一个是我能相信的，就是我们都能给对方施加很多的防守的压力。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其实书豪也是在防守上包括吉布森也是在防守上都有这种很这种精力的投入，这种态度的意愿的这种付出，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所以要全员去在防守的态度上跟努力上更加的专注，更加的这种投入才行。 是，当然这对比了一下这后卫线上啊还是有的打 有的打。 但是说这个中锋这位置很多球迷就说了，首钢队这赛季双塔已经构筑成功了，啥时候能把这双塔奇谋成功的演绎出来，这必然是大家的关注的焦点。而辽宁队这边呢好像之前韩德君感觉如果是靠他一个点来支撑的话认为辽宁队的内线还是有一定的弱点的，但马上现在来了这霍兰德之后了他属于是被一些球迷认为这算是减弱版的周琦吗？ 减弱 等等的吧，就是认为说辽宁队似乎有意去重现他在全运会当时就是因为有周琦这样的一个配合非常的厉害就感觉是就已经是能够达到夺冠这个级别的了。想问宋翔，双方在内线的较量当中，你认为首钢队这个双塔能否起到一定非常 奇妙的效果呀。 我觉得呢可能会有一些吃亏，因为什么呢，虽然我们的双塔的高度够，但是呢我们在整体的人员的轮换上，我觉得整体的实力上并不如对方啊。当然说磨合方面呢我们可能是占优的，但是在其他的方面，比如说能力上经验上，我觉得还是吃亏的。莫兰德呢其实有些球迷可能就正像你所说，可能是弱化版的周琦这样的这种称呼给莫兰德，但是我会觉得他更像是一个另外的一个大寒的一个存在，因为他跟周琦呢无论是在身形上和特点上呢还是有一些不同的。比如周琦可以拉到外围来投三分进行中远距离投篮，但是呢莫兰德他的这种射程并不算很远。那另外呢就是这个莫兰德其实在低位上的这种攻击呢，其实他的这种强硬程度或者说背框单打的时候他还是不错的。所以我觉得莫兰德在尤其是他的篮板球上，我觉得莫兰德非同一般，他的前场篮板抓得非常的凶，所以这个我觉得会给北京守望队两个双塔在篮板球上有很多的这种压力，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因为在第一阶段的时候，北京守望队的篮板球排名是联盟第12位，这个我觉得跟之前的北京守望队是有提升的，但是呢我觉得还不够。就是你如果想在第一阶段的名次上从第9继续向攀升的话，比如说来到第5第6的情况下，你的篮板球必须要有所提升。但是对上莫兰德这样的这种抓篮板的这种怪物，我觉得可能有一些麻烦。所以呢在这方面应该是我们要更加的警惕，因为呢莫兰德在前场篮板球上，在他效力山西队那个赛季的时候是排名第1的，是非常的一个强力的一个外援，但是他有短板，就是他的罚球的命中率非常的差。所以呢这个呢有可能会在某个时间段成为我们的一个突破口。因为呢在 NBA 我们知道有一些球员，比如说当年奥尼尔砍杀战术，对吧，我们这个耳熟能详的这种在 CBA 也有一些比较罚球比较差的一些中锋啊，包括大韩的罚球命中率也不高，莫兰德会更差。所以这方面可能会在比赛当中会成为一个小的改变的一个小点，或者说一个重要的一个时间段。 是，当然这边有朋友也想问问宋翔，我看就是关于这明天比赛啊，首钢队是否有一些这个关键人物啊，这方面除了林书豪啊还有谁啊，关键人物方硕这三分球怎么样了？现在 三分球我觉得方硕恢复的还不错啊，因为呢在那天训练当中呢确实也没，因为那次的公开训练课呢仅仅开放了大概十分钟啊的样子，就是你也并不能看到一个他们的训练或状态的一个全貌。但是方硕其实对于自我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而且他一直心里边也憋着一股劲儿，就是希望能够尽快的提升自己的状态。三分球我觉得是方超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进攻手段吧。而且第一阶段的时候方硕的三分球的命中率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30%几，并不算很高。当然说跟他的这种身体的状况伤病未能完全恢复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我觉得方硕会在这个休赛期的时候，这个40天的时间内在这方面努力的提升。所以我也挺期待的方硕的能够一个回归。当然说他的一个重要性不言而喻，就是守望队打不开的时候往往把球扔给了方硕让他去解决问题。我觉得方硕在这一套阵容当中他也面临着竞争，因为我们的后卫真的太多了，还有一个布朗还没有来还没有结束隔离应该说是。所以呢后卫这么多，那你如果想争取更多的场上时间，你必须要有自己的这种特点的一个持续稳定的输出。方硕的投篮一直是他的一个杀手锏，所以他必须得拿出来才能够为他赢得更多的信任以及场上时间。 是，这边还有朋友晨晨也问了，说刘晓宇回老家了，是不是伤能好得快点啊？宋翔， 他呢我记得之前也说过，就是刘晓宇他的伤病呢是在这个40天间歇期的时候他有一次崴脚了，并且呢在崴脚之后呢有一周左右的时间呢并没有训练，更多的是进行休息跟调整。但是呢他在之前跟青岛队的这个第二场的热身赛的时候打球了，而在这场比赛之前，也在这个明天跟辽宁队之前，今天晚上的时候我还给刘晓宇发了个微信，我说你明天能打吗？他说能。我觉得从这样的表述呢你可以看到其实他的伤病呢在逐渐转好，但是呢 我会觉得刘晓宇在第二阶段出去的时候，他的表现跟状态并不会达到第一阶段的时候，因为确实他这个伤病影响到他，因为他也说这个伤病有所好转，但是没有完全好。这个呢其实也是一个 X 因素吧，我觉得刘晓宇还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你知道辽宁队的后卫线确实太强了，包括福格、赵继伟等等、郭艾伦等等这样的这种组合搭配以及如何去应对，我觉得还是需要每个人都拿出100%或者120%的这种努力跟他的状态。 在第一阶段的时候，我们当时就感觉首钢队的人员上面会遇到一些困难，包括其实当时这个方硕复出也是挺仓促的，就是太被迫复出没有完全养好的时候，但是这个经过了40多天大家都有一个很好的休整调试之后，回过头来再看现在，如果稍微一些个别位置上出现人员短缺过一两个人，好像一下大家的这种整体目前的这种人数上的优势还是比较的明显，当然希望能够充分的利用目前的短暂的宽裕，把每个人的状态都调整到最好。 对，其实可能有些球迷也认为冰城队遇到了一个甜蜜的烦恼，就是我们的人太多了， 对， 如何去轮转，如何去拿出最好的配置最优的组合去开启第二阶段的赛事，我觉得这个可能考验亚尼斯的一个更强的一个智慧以及他对于人员的熟悉了解程度，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说到对辽宁的这场比赛，大会698也说印象当中首钢打辽宁好像就没有痛快过，这几年应该更费劲了吧还是隐隐的有些担忧，包括刚才两位都说到了五五开的情况，有人好像对这五五开没有那么大 没有那么大的信心， 没有，对，会稍微的有一些的怀疑，尤其是这次的比赛赛区又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突然调整到了长春，就感觉好像这是东北的球队就会更加有优势一点。今天跟大家一起聊的就是在东北过冬的体验，我们在节目当中有好多的朋友在跟我们分享大家各自的不同的经验，在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将会跟您继续分享您的观点。 商务出差，我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交通便利，服务设施齐全，性价比超高。 和爸妈来京旅游，我们住在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附近就是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老爸的选择太赞了。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预订电话8501-5588。 冬季取暖有妙招，安全健康第一条， 还要低碳与环保，行动起来最重要。 减碳排，创文明，供暖季，我行动。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宣传活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的比赛结果，及时的观点交流，全面的互动平台，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各位回到直播的体坛夜话。你好，我是林苑。今天在直播间里面呢，我和康乐一起邀请来自北京青年报的篮球评论员宋翔来到直播间，跟大家一起聊聊明天就将开始的 CBA 的第二阶段比赛，尤其是北京首钢对于辽宁队的这场比赛到底有几分把握。当然同时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冬奥有我，集卡集好运的主题活动也已经开启了。从现在起呢到12月31号，集齐8张冬奥卡片，一起来瓜分2022元旦红包，感受红包雨带来的欢乐畅爽。更有听听故事广播和听听文艺广播联合会员卡来等您拿，海量的精品内容也任您听，和我们一起在听听 FM 来大声喊新年好。而在今天晚上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呢也非常的热闹，大家说到了在东北过冬的体验。 哎呦，是 0800就说：“哎呀妈呀，那叫一个冷啊，贼冷！一次去哈尔滨看冰灯， 哎呦， 想到会挺冷的，穿的那多，结果到那儿不得不买外套来保暖， 是 没敢多待，就赶紧跑回来了 啊。还好那冰灯挺好看的啊，否则您就是冻的这不值得呀。哥大爷他说了，-20度在东北那冬天的时候都是家常便饭，可不是吗？康热小时候那会儿在沈阳，那零下35度最冷的时候，但是现在到不了那么冷了啊。 就可能是不是 黑龙江就是温度会更低一些，长春好像也应该比沈阳这边温度要低， 肯定要 对 比沈阳要冷，因为是更北的地方。 对，我有一年也是在就是现在这个月份，大概冬至前后到哈尔滨，然后包括我们也是到这个亚布力滑雪场去来探访冬季比赛的这些赛况，我当时我记得也是零下30度以下的温度，而且看冰灯的时候那个感觉尤其的冷，就周围都是冷的，只有你一个在冒着那个热气，瞬间就会被吸收到冷空气当中，感觉永远也捂不热的冷空气，是吧？大家也有人说，像孙东林说，这个在东北过冬体验呢，就是外边冷，但是室内特别的暖。当然也好羡慕长春的球迷去现场能够看球，这票的热度可真是够快的。 哎，是长春球迷确实是享福了，尤其我看今天有个视频拍出来，好像说这个吉林体院的一些学生们，哎，在那个场馆还拍到有一些这个训练的视频等等的，也观察到了。但有可能这视频一出来以后了，各队都小心了，就安排买点窗帘吧，把窗帘拉上，不能被看到了。想问问宋翔，也跟我们分析分析吧。CBA 的这些强队第二阶段你认为比较会有所作为的，刚才我们说到了首钢队明天的这个对手辽宁队，另外几个强队啊，你觉得经过了一些补强之后他们的实力都有什么样的一个最新的变化呀？ 我觉得其实第二阶段可能更主题我觉得可能更看外援的回归。因为呢现在呢我其实之前也统计了一下，就是 CBA 二支球队现在可能只有江苏队没有外援，那十九支球队要么有两名外援要么是更多啊，包括北控队其实也有三名外援。其实现在因为你大家知道现在有两名外援，一个哈斯一个兰斯伯格，当然兰斯伯格还没有官宣，其实他们也引入了另外一个内线外援，只是现在他们还不方便说，但是有三名外援，那包括北京首钢队两个后卫外援再加上一个布朗正在隔离的布朗，所以有的球队包括上海，你像上海其实他们有冯莱有弗兰克林还有弗雷戴特，弗雷戴特在前几天跟社交媒体上也说我很快就要跟大家去见面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一些球队未雨绸缪或者说提前准备为了第三阶段甚至后面的季后赛储备了三名的外援，我觉得这个呢是他们一方面运作快，另一方面呢我觉得可能他们对于之后的这个计划还比较长远。那多数的球队是两名外援，那这样的情况呢可能会影响到整个联盟的一个变化或者在第二阶段的一个格局的发生的改变。因为我们看到第一阶段的时候前两位那辽宁跟广东，第三名的是谁呢？第三名的是深圳队。其实我觉得很多球迷未能想象到深圳队为什么会来到第三呢，其实如果你看他第一阶段的一个赛程的话其实弱队比较多，所以深圳队拿下了应该赢下的比赛，所以他来到第三。但是我觉得第二阶段的时候赛程非常的难，非常非常难，几乎是这些所有强队当中最难的一支，所以深圳队名次肯定会往下掉，即便他们有萨林杰这样的一个比较强力的内援。那首钢队跟北控队会不会提升，我觉得完全会，但是呢可能还要看他们的外援的这种情况跟表现了。我之前也分析了，就是首钢队可能会来到第五或第六的一个名次。我觉得这个呢，因为是根据他们的赛程来定的，第二阶段的赛程相对友好，所以首钢队要抓住他们的这个机会，同时要尽力的磨合去阵容。因为，战绩是一方面，阵容的磨合才是可能最关键的。因为第三阶段的比赛以及后面的季后赛才是他们真正见真章的一个部分。那之前的一些球队打得比较好的山西呀、广州啊，我觉得名次呢能够保住维持住已经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事情了。因为呢赛程第二阶段赛程确实比较难。另外呢就是广厦呢其实名次也不错，但是呢我觉得他们可能会要往下掉，因为呢整个的实力以及外援的一个时间我觉得非常的短，所以广厦队会往下掉。 是，这边还有朋友荣成斋说了，荣成斋的很喜欢首钢队，说首钢队仨外援加双塔总感觉四强有戏，是吧？听起来都是俩猫四个二全在手里边攥着 了 好像没到那程度呢。但是 我觉得 就是感觉到 还是兵多将广， 嗯， 就首钢队在这个阵容齐整方面应该是没啥问题吧，是吧？ 其实呢，要说有问题呢，也可能有问题，但是呢，看你怎么去弥补。因为呢，其实大家也都说我们可能更好的一个方案，可能 plan 这个 A 方案呢，是引入一个更三四号位的一个外援，这样呢，比如说对阵广东的时候，我们有这个跟威姆斯能够针尖对麦芒的这样的一个对位。上个赛季季后赛的时候，其实麦克瑞的表现其实险些就扮演了一个骑兵的一个角色，只是他最后两个罚球没命中，给了威姆斯再次扮演神奇英雄的这样一幕。但是呢，其实呢，那场比赛麦克瑞的表现，我觉得整体上而言还是不错的。那冰霜队没有学麦克瑞，那他们也找了其他的一些备选，也没有成功。如此情况下，其实他们可能更加希望于现在隔离的布朗能够扮演这样的角色。布朗的身高1.91米，虽然说打的更多是一个二号位的角色，但是也可以扮演一个攻坚手，一个冲击力很强的球员。但是其实也是很有趣的是，今天的时候我还跟布朗在这个微信上去进行了一个采访，一个长时间的采访。他说呢，我问他，我说，大家对于你而言并不是很了解，因为呢，你只打了2年的一个职业联赛。因为他2019年没有被 NBA 选中，2020年的时候他去了德国联赛。我说你只打2年的联赛，没有人对你更多的了解，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球员？他说，如果要我定义的话，我是一个防守制胜的一个球员。 哎呦， 所以呢，他说呢，他一个防守，我说呢，那挺好的。但同时他也说，他心中的偶像是艾弗森。 哎呦呦呦！ 他说他他的小时候，他的房间里面挂满了艾弗森的这个海报 啊， 同时他看了很多很多很多艾弗森的这个比赛，这个视频集锦等等，他也是模仿艾弗森的技术跟动作等等。他说，他一直有一个希望，就是能够做一个非常完美的 perfect， 一个是纽怀终结者的一个这样的角色。其实他，我觉得他在他的内心当中住着两个小朋友，一个是防守，另外一个就是进攻。我觉得他可能是一个进攻跟防守比较平衡的一个外援。当然说他很年轻，冲击力很强，是不是能够扮演我们心中的角色，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至少有一个备选，我们有一个，当吉布森可能发挥并不是那么好，很好的时候。或者说吉布森还是像上个赛季一打强队的时候就有些疲软的这种状态的时候，那布朗我觉得可能是一个 B 计划或者 B 计划的选择。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北京守望队吸取了上个赛季一个教训的一个引援的一个步骤吧。 是，哎呦，喜欢艾弗森，结果自己是防守见长，这个不容易啊！就好像说，哎呀，一个人特别喜欢梅西，结果是成为后卫了，是吧？这挺有意思的。当然这边还有朋友，也都想聊一聊说首钢队的球员这边的方硕。海豚朋友他点评了，说方硕好比是武侠小说当中的段誉啊，这个三分就好比是时灵时不灵，是啊。方硕确实他这个如果这个稳定性能稳定住了的话，那太厉害了。 对， 请一个神仙姐姐在旁边能有帮助吗？ 是， 对，其实方硕，确实，我见过方硕，最夸张的一个投篮是这样的，就是有一次他参加一个活动，其实呢，在平时的训练当中，就是花式投篮，就是看看你有多花往投篮。当时方硕呢，我当时在现场，就是方硕站在看台上。首钢篮球中心的看台上，五棵松的看台上，这个一抛，这个球呢进去了。我觉得方硕他投篮还是，我觉得还是挺靠谱。 当然这边还有朋友也聊到北控的事儿了。咱们是不是也说几句啊？ 可以，没问题。 哎，宋翔，对于北控，今年他这个目标能实现吗？ 我觉得进入季后赛，我觉得如果按照现在的情况来看，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只要他们赢下该赢的比赛，在磨合上越来越好的话，其实还应该问题不大。其实很多球迷问这个兰斯伯格的事情，其实虽然说还没有官宣，但是呢，据我了解呢，兰斯伯格虽然这次呢，没有跟球队抵达赛区，但是他会在过几天去跟球队会合。兰斯伯格有可能在前三场比赛第二阶段的前三场比赛不会出战，但是后边的比赛会出战。我觉得兰斯伯格引入之后， 对于北控队而言，他们的实力有一个很大程度提升。兰斯伯格的这种攻击力，尤其是他的这种冲击能力非常的强，我觉得这个可能会解放更加的让张帆这样的这种投手或者说这种外线比较准的球员会更加的这种受益。所以我觉得兰斯伯格还得看兰斯伯格，同时北控队的第三外援有可能在第二阶段去跟球队会合，是一个内线。那哈斯到底怎么办现在不得而知，但是呢至少你现在有两个内线外援的一个储备，那我觉得可能会让他们的内线更加的充沛。因为呢之前已经国内球员余长栋、王少杰包括孙同林还有他们整个的人员我觉得还算不错，加上两个内线外援的一个轮换或者说一个选择，我觉得北控的这种阵容呢也比较的优良，所以呢冲击季后赛我觉得应该是开足的一个马力。嗯， 是。这边莫非想问宋翔说啊，托多洛维奇是不是跟北控有关系啊这个事儿。 一边是首钢囤后卫，这边北控囤大个儿，是吧？大家是有这个趋势吗？ 球迷的眼睛是雪亮的，我怎么只能这么说吧？ 明白了， 是 明白了。 Okay, 嗯、 啊，咱球迷都是相当的专业呀、啊， 相当的专业。 就跟又符合到刚才节目一开始宋翔说到的，就是林书豪临时起去一个商场，都有球迷能读懂他的内心的活动，说都堵在这儿。所以你要说谁来来往往，跟球队有什么接触，这大家消息都很准确、啊。 对， 是 对。其实，应该说，在之前有一些球队确实对托洛维奇很感兴趣，包括他的上个赛季效力的这个母球队天津队。嗯，其实也是，一直想续约他，但是有些原因呢没有成功，所以呢，托洛维奇能够来到这个其他球队。那当然我们看看北控队的一个之后的一个官宣以及他隔离的情况，这个可能在后续会发生。那一切正常的话应该会在第二阶段的尾声或者是中下的这个时间段会有一些明确的说法。嗯 嗯 嗯，是。这边啊还有朋友想说也让我们再多说几句北京女篮的事儿啊，是吧？哎呦， 北京女篮这是 女篮这赛季好像成绩是比较一般的， 康乐的专项哈， 就是没有进入到最后的八强当中。 嗯， 啊，我认为这个就是一个短暂的过程吧。北京女篮走了这么多的主力啊，包括女篮这边内蒙古队和四川队这么猛，这赛季啊，把国手都吸引到自己球队当中了，其他球队很难去与之竞争，因为女篮的这个人才就这么多，国家队就这么多人啊，都融入那俩队了，其他队根本没有任何的反手之力。 对 啊，所以我觉得北京女篮卷土重来肯定有那一天，大家慢慢的等待吧。 嗯，不过说起就是说到内蒙和四川这两个队啊，就是你我有一种感觉，我不知道对不对啊，请问两位专家，就是女篮这边如果说想要迅速的成立一个强队，就能特别的迅速啊，不像是是不是有这种感觉？不像我们这 CBA 这边挣扎，这个队说在重建，那个队说我要抓青训，这个队我要保王朝，那大家都有不同的这个劲儿，然后最后的结果呈现的不一定能让每个人的愿都如愿。但是女篮这边一说，夸夸夸行动，好，明年冠军就为什么这么快呢？ 首先啊，我觉得。两个联赛的管理的层面不一样，一个是中国篮协，一个是 CBA 公司。 嗯， 另外呢，就是在职业化的进程上也是有很多的这种区别。CBA 我觉得职业化程度还算比较高的，女篮呢，其实管理无论是管理规则的细化、规则的健全，其实都是呈现一个比较粗线条的一个态势，所以我觉得。跟 CBA 比呢，可能会出现很多的问题，而且 CBA 也是在平衡，或者说在抑制这种寡头，或者这种真的这种明星巨星抱团这种现象。那为什么周琦这个说想去辽宁，去不了，对不对？那如果你试想，如果周琦真要去了辽宁队的话，那你说这个总冠军？那我觉得你赛季还没开始，我觉得十有八九也就归辽宁了，对吧？ 哎， 是，也就这样了。嗯 啊，所谓的有大结局了。 对， 另外一个女篮这边可能还是工资帽这方面应该是没有相关的这个限制，整体投入。但男篮这边，比如说把这个国家队一分为二，这队给某一个，那队给另一个，啊，这个在男篮方面应该是不太可能的事儿。 嗯 啊，所以这个确实是有区别的呀。 啊，原来如此。 得通过更多的这种更健全的规则规定的杠杆去平衡这个联赛的一些这种情况，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哎，是。